南柯一梦。南柯一梦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借喻世间荣华富贵不过是一场空梦，现在常比喻一场空欢喜。南柯是指南面的大树枝。这则成语来源于唐朝李公所写的《南柯太守传》。故事是这样的，相传唐代有个姓淳于名焚的人，嗜酒任性，不拘小节。一天适逢生日，他在门前的大槐树下摆宴，和朋友们饮酒作乐，喝得烂醉，被友人扶到廊下小睡。迷迷糊糊，仿佛有两个紫衣的使者请他上车，马车朝大槐树下一个树洞驰去，但见洞中晴天丽日，另有世界，车行数十里，行人不绝于途，景色繁华，前方朱门悬着金匾，上书大魁安国，有丞相出门相迎，告称国君愿将公主许配，招他为驸马。淳于焚十分的惶恐，不觉已成婚礼，与金枝公主结亲，并被委任为南柯郡的太守。淳于焚到任后勤政爱民，把南柯郡治理得井井有条，前后20年上获君王的器重，下得百姓的拥戴。这时他已经有了五子两女，官位显赫，家庭美满，万分的得意。不料檀罗国突然入侵，淳于焚率兵拒敌，屡战屡败，金枝公主又不幸病故，淳于焚连遭不测，辞去太守的职务，扶柩回京，从此失去国君宠信，他心中意意不乐。君王准他回故里探亲，仍有两名紫衣使者送行。车出洞穴，家乡山川依旧，淳于焚返回家中，只见自己身子睡在廊下，不由吓了一跳，惊醒过来，眼前仆人正在打扫院子，两位友人在一旁洗脚，落日的余晖还留在墙上，而梦中经历好像整整过了一辈子。淳于焚把梦境告诉众人，大家感到十分的惊奇，一起寻到大槐树下，果然掘出个很大的蚂蚁洞，旁有孔道通向南枝，另有小蚁穴一个，梦中的南柯郡魁安国其实原来是这样的。